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主要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其實就是跟上一集我們所講的一脈相承的。上一集我記得我們在節目裏面很多人問我們介紹的一本書，就是這本叫做《裸人》。 亦有朋友就問可不可以去訂到這本書回來，其實就訂緊了。仍然因為始終新出，那個貨比較緊張。我們一收到貨，我們就會在 Facebook 公布，大家就可以自己訂購。 今天就繼續這個話題，為什麼呢？就是在我們講完之後，我就看到一段新聞的，就是關於香港的，就是這個警方公布就會在觀塘的海濱道和這個考明街，就是用天眼去監察呢個嘅非法落貨嘅情況，然後收集數據。咁我哋即係可能就係比較敏感啊，對呢啲嘢。咁究竟警方用天眼去收集呢啲非法泊車、非法落貨嘅收集嘅數據，同大陸設立嗰啲嘅所謂嘅行人闖紅燈嘅呢個面容識別系統係咪同一樣嘢咧？咁樣。咁佢就話咧，佢哋收集咗個數據咧，就唔會存檔嘅。咁不過我係唔信嘅，其實。佢話佢哋會銷毀喎，做研究，聲稱係攞嚟。咁我覺得咧， 做研究點會銷毀咧？有用啊！ 咪研究完之後會銷毀咁、樣。我就個目的就好簡單，我覺得就係會將會香港嘅道路裏邊咧，將會鋪滿呢啲咁嘅天眼嘅啦。 嗱，首先 天眼就攞嚟監視違例泊車同埋非法落貨。 嗱，首先佢就話呢啲這些 camera 咧 strictly 咧就係用嚟做依、即係違泊啊，或者係上落貨啦 ，OK， 即係非法上落貨啦。咁但係條路有人噶嘛，係咪啊？係 啊， 條路有路人噶嘛，你會喺條路度行噶嘛，唔係你唔係話淨係貨車用噶嘛，條路亦都唔係淨係話喺嗰度即係違例泊車嘅司機會喺嗰度出現噶嘛。咁如果你係喺嗰頭翻工嘅，你會唔會自己問下？喂，唔係喎，我喺度翻工，我喺嗰度出入噶喎，咁我喺度上落落，其實你都影到我嘅喎，究竟喺我嘅個人私隱嚟講，有冇有冇一個違法嘅行為咧？啊，當然政府咧一定係把口佢講曬噶啦 ，OK， 犯法 一定冇私隱問題 ，OK， 即係你當然唔可以走嚟同我嘈話有私隱問題啦，因為而家政府執法啊，而家咧警方執法，警方執法咧就係因為太多人咧違例泊車啦，有太多人 為大家好啊， 冇錯，為大家好，咁我哋就要改善嗰條嗰兩條街嘅交通問題，因為而家咧實在太嚴峻，所以咧我哋就用呢個方法，但係調翻轉你都會問，喂，你出出入入影咗我，其實呢啲資料會唔會影響我人生安全嘅咧？ 同埋我自己擔心咩咧？佢就會將來就會用天眼執法啊，即係話我影咗你嘅車牌之後，我唔使派個交通警去現場抄你牌嘅，然後之後咧佢就會追究你啦。呢個就係大陸嗰個嘅成個出發點嚟嘅。他研究嚟做乜啫？鬼唔知道考明街，我哋以前 office 喺考明街。 嗱，我 鬼唔知道嗰度好多人非法泊車。 我覺得咧調翻轉啊，因為點解我都講唔通咧？好簡單嘅，如果你話因為嗰度特別。我又唔覺得嗰度係最特別啦，嗱，即係當然呢個大家好多爭拗啦。如果大家我諗而家我隨便講一句，嗱，你自己不妨咧就去報上嚟一下，邊一個地方咧係令到你最煩惱不堪 嘅 ？OK， 即係咧啊，可能咧中港車牌又好，上落貨司機又好，交通工具又好，嗱，我即時唔使諗都可以俾個例子你，就係邊度咧？喺呢個百德新街，即係銅鑼灣嗰個叫咩？即 係翡翠明珠。電戲院下面那裡 翡翠明珠那裡呢由巴士 得回一條線而已 四線行車首先呢那裡就有已經就劃了一個位置 出來的 士站 and then 呢跟著就變成三線行車就違泊兩條 一條就中港車牌 一條就中港車牌一條就落貨那呢無論何時何地除非你說即凌晨三點那裡就真的暢通無阻了但如果有其他日子呢因為那裡就有小巴站又有的士站大家就爭路啊 OK 然之後啲行人咧，就算咧啲小嗰啲專線小巴喺嗰度停咧，嗰啲小巴咧根本都埋唔到站，佢哋咧就喺個馬路中間咧就俾啲人落車啊！可能我見過都唔知幾多次呢啲咁樣嘅即係危險鏡頭都出現過。咁咧之後咧，你話如果即係政府係真係要去嚴厲執法，你只要去問一問呢一樣嘢咧，你就即時會去會講啦，就係、是。喂，咁裝得幾多個鏡頭呢？嗱，第二就係咁，而家 existing 即係我哋一直以嚟已經係用開嘅。喂，警察到即係抄牌咯，係咪？ 全世界都係咁用 嘅，係咪？就個個都係咁噶啦。警察即係佢啲 motorbike 嚟冇得走添啊！你知唔知啊？司機佢只要咧唔使係 motorbike 嘅，而家咧係幾架㗎，即係嗰啲豬籠車一度前後兩架係 motorbike 咧，佢就夾住你。就算你話我而家即開車走咧，都唔得啦，因為依度咧，睇唔睇到啊？警察寫咗就係話咧，抄牌咧就不予警告。OK， 司機車牌嗰啲咁樣。OK， 好啦。咁點解一直都係咁嘅？突然之間咧，你又話要裝天眼喎？你即係作為我就想一個普通市民，我冇犯法，我都會諗，其實好驚啫，你都唔知做乜嘅。 我成日都話佢蠱惑在咩咧？ 嗯， 佢理由就係裝天眼去進行研究。 嗯， 我嘅意思就係話非法落貨與違泊黑點咧係唔需要研究嘅。 嗯， 你係人都知㗎啦，其實已經係係嘛？就算係邊個時間你噏得出？你問當區嘅交通警，佢點會唔知啊？ 嗯， 所以裝天眼嗰個目的係咩咧？我覺得。就係、是、將來由天眼去執法啊！ 嗱，同埋仲有嗱，好簡單嘅，你自己諗一諗到普通常識嚟嘅啫。依、這個海濱道同埋依個考明街咧，咩時間係要最多人上落貨咧？咪就係即係喺 十點鐘一路到五點鐘呢段時間都係咯。 但係你試一下夜晚黑七點鐘之後咧，揾只鬼睇下都冇。 研究咩啫？唔需要研究 嘅。即係唔係你就會調轉問啦？喂，你裝一啲咁樣嘅嘢，其實 after hour 係冇人嘅喎 ，weekend 係冇人嘅喎。咁即係究竟你嗰樣嘢係咪真係有咁樣嘅必須咧？調轉，如果你話喂，我喺銅鑼灣，我喺中環嗱，而家我唔係話我接受你裝啊。而家即係如果你係話嗰個需要性， 真係打擊呢啲咁樣嘅阻礙交通行人有危險嘅啦。 第二樣就係、是、好啦，就算而家你裝咗，如果你猜即係 有警察唔到唔喺現場嘅，喂，你之後先至寄張告票去嘅，佢條路咪一樣係咁塞，佢一樣喺當時都係好塞噶。如果你話我抄完你以後都唔夠等我又拍噶啦，咁會唔會呢即係你明啊？即係嗰個問題冇即時解決到。如果你話嗰度啲車塞咗，我即刻就開架即係 個警車就到啦，就話喂趕 係 咪即刻就。你哋好走啦，你咁樣啊 ，OK？ 咁嗰個交通先至可以暢順咗嘛？靠咁嘅眼影住。 佢嗰個我覺得完全係咩咧？佢唔係影住啊，而係好似大陸咁啊！大陸就係你衝紅燈之後咧， 我知道寄告票嘛， 其實 即係等於好似快車一樣啫嘛。 冇現場係冇公安執法㗎。 係，咪就係 啊！佢係用機器影咗你個樣， 我知 道。即係話將來你違泊，你以為哎冇差佬喺度， 我知 道。跟住去攞車好開心。 哎呀，冇呢啲冇啊， 冇告票 喎，走啦。乾係啊，冇嘢冇抄嗰啲。 哇！靜靜落咗火咁耐都冇人抄喎，咁我話俾你聽啦，呢個 system。呢、這個肯定不是一個所謂違例泊車行為研究， 嗯、 因為是不需要研究的違例泊車、嗯嗯。其實違例泊車是什麼呢？走法啦，你捉不到我，貓捉老鼠遊戲嚟啫嘛。 同埋違泊咪就係違泊咯， 就係違泊，嫌咩夠啫？所以我就話裝呢個監視住海濱道同考明街就好像大陸咁啦、 嗯。 表面上就是話我捉呢個衝紅燈的行人啫、 嗯， 大家都不想啊，司機係嘛、 嗯、 有意外。表面上是一個為大家好的嘢，但實際上我覺得香港已經逐步逐步慢慢咧。是步入亦都是跟大陸一樣 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陰謀論、okay? 我肯定是陰謀論。 不是我應該這樣說我應該這樣說我自己啦 我你可以說我是陰謀論因為呢在海濱道你知不知道誰在那裡 海濱道、 嗯、 林鄭啊 No。 起動九龍東辦公室 No, 是中聯辦。你知不知道那裡呢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他們其實是買了一大堆的寫字樓 物業在那 裡、啊、物業在那裡。那大家就會想、啊、為什麼這麼奇怪咁失驚無神喺嗰度咁樣，即係搞乜鬼咧？ 冇人去嗰度示威啊！ No, 裝應該裝喺西環 咯。No, 咁你點知道其實佢個用意係啲乜嘢咧？ 嗱，你問我唔理咩用意，我覺得香港人對呢啲嘢嘅警覺性好低嘅，真係。 同埋，因為我哋一直以嚟唔習慣有啲咁嘅嘢。 第一，你信個政府嗱、 嗯， 我唔信嘅。包括而家嘅新身份證，楊偉雄上個禮拜嘅解釋話唔會留市民嘅數據，我都唔信。 喂，我算啦，嗱，我又用一個嚇，我俾個 benefit of doubt 你。喂，你淨係我哋去投票，你居然唔見咗嗰啲 幾百萬嘅選民嘅資料， 係啊，唔係你無端白事帶啲資料落去，喺我哋嚟講，我哋 特首選舉嘅 係啊，我哋都 千二人投票， 即係我哋自己都會諗，喂，你搞乜嘢啊？你點會帶去嗰個現場嗰度做咩事啊？ 仲有，我想問嗰條友起訴咗未？ 冇完事啊！而家 查到未？ 都唔知道做乜？ 冇，完全冇交代。 完全冇交代啊！咁你唔見咗幾百萬選民嘅資料，唔見咗咯咁。 即係我話俾你聽，我之所以對而家公務員唔信任咧，係源於咩咧？選舉主任嘅問題。 你只要諗下咧，去到即係我另外一個 point， 即係又係岔開嚟講啦。阿林鄭失驚無神，人哋問佢佢咁嗰個即係DQ 嘅問題。 問選舉主任。 問選舉主任。 係咪結束一黨專政係等於違反基本法？問個選舉主任。咁如果選舉主任係一個共產黨控制嘅官僚幹部嚟嘅？咁我想問一下警察好，選舉主任係一個 D.O 嚟嘅，係一個公務員。 唔係，始終我只係得一個問題嘅啫。OK， 你係有個 policy 嘅，你唔係一個人治噶嘛。OK， 唔係一個人話俾你聽噶嘛。點會啫？嗰、那個人佢只不過係會基於個 policy 話俾我哋聽，係即等於你話抄牌我抄我牌。OK， 而家唔係話個警察見到你喂佢用個名書，你實在樣衰，我一定要抄你。OK， 你係要話俾我聽，我根據我犯咗邊一條交通例，而家咧你嚟執法，所以你就即係發告票俾我。而不是警察見到你，我今天心情不靚，咁咪捉你啦啲咁。即係而家係去到咁啊，點會係噏住個選舉主任呢？ 我舉個例好簡單，等於嗰個屋苑個保安，你可唔可以入嗰個屋苑？其實不是由個保安決定的嘛，是保安後邊嗰個管理公司或者業主立案法團俾咗一個好清楚的指引佢，就係、是、如果外來人士就要登記，如果裝修工人咧就要佢攞工作證。咁樣，咁佢個保安唔可以自己判斷啊！你就個樣似裝修工人，所以你淨係俾身份證都唔得，你就仲要俾埋工作證咁，唔係噶嘛？所以嗰個選舉主任其實佢個角色就係個大廈保安嚟 嘅 啫嘛。 所以咪就係話你應該有一套咧好完整嘅 guidelines 嘅，你絕對唔係咧喺而家喺突然其來咧就要話，其實咧有啲咩你問啊問下邊個啦 ，OK？ 問下阿陳職啦 ，OK？ 咁啊佢係選舉主任，佢負責嘅咁。好似系一个笑片。 所以我咪话咯，咁如果系咁，所有前线嘅都有一个政治决判断嘅能力噶咯噃，包括警察，佢见到嗰架系刘世良嘅车，佢就抄；然后见到嗰个系鄭永信嘅架车就唔抄。 你又调翻转， 就由个差人去决定。 唔系啊，我可以调翻转喎。你又冇咁讲，可能佢系一个非常之 pro 呢、這个民主派嘅人嘅。OK， 喂，哇，见到你哋咧，好就唔抄你啦。OK， 哇，见到呢班大妈，我即刻捉住佢，佢哋咁样。你可以调翻转嚟讲噶。OK， 我哋就唔好咧将自己代入咗嗰个位度，一定系拉我。但系调翻转，你就会问，无论任何一个案例，无论系 A or B。都是不合理的，因為你就是有一套制度，你應該有一套法律去告訴我們聽，喂，你是做錯了什麼，所以呢選舉主任現在決定就是 DQ 你那些這樣，為什麼現在調回轉，不是我現在是他說什麼就是什麼這樣。 這個恐怖地方是當紀律部隊、警察、司法人員、法庭、法官，包括政務官、公務員，整個體制的信任都崩潰的時候，你越是用新科技，越是用數碼換新身份證這些新科技，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越大。以往上一波換身份證，為什麼我們不會這麼質疑呢？因為我們仍然相信特區政府的公務員，我不是信那些局長，我不是信董建華，我是信那些公務員本身做事，他是按準則、按規則、規矩辦事，但是現在不是嘛。 同埋還有就是，喂，你一而再、再而三，你講出來的事又改，講完之後這些又彈弓手，喂，我哇，不是我這麼害怕的，真的。 你問我如果真的如果海濱道裝了 CCTV 去研究非法上落貨，我就不會去那裡喝下午茶或者吃飯的， 或者自己笠住個紙袋啊。 喂，大佬，即是即係呢啲咁嘅技術係好低 B 嘅嘢，叫容貌辨識系統。當日警察揾到徐子健話佢打釘書釘嗰度有咧，肯定就係用呢啲容貌辨識喺個海量嘅數據裏邊揾到佢出嚟嘅，然後先至俾料傳媒去踢爆佢嘅。 同埋嗱，我諗都唔係話我哋陰謀論啦，你睇到即係近日。鋪天蓋地嘈到咧拆天嘅呢個 Facebook 啊，就係、這個即係2014年佢居然咧就係50,000,000嘅 Facebook user， 對 Donald Trump 搞 嘅，即係因為藉住一個心理測驗為名去攞咗依50,000,000個 user 嘅嗰個 profiling， 然之後可以去助。幫助 Donald Trump 選舉。當大家看到這些事的時候，你又怎可能不得不被我們去懷疑，喂，今天的政府你其實是做了一些什麼呢？你令到大家有一種人心惶惶，你不可以去停止我有這個陰謀論的想法。 我一定的，因為你如果你現在你信政府你才笨，因為他已經做了各種各樣破壞公務員中立的事了嘛。 應該是調轉我會這樣說，okay？ 我們從來 最得閒到啊，即係我依啲啊假洋鬼子，我都會覺得喂唔會唔會嘅，美國唔會做依啲嘢嘅啊，美國咧文明好多嘅咁。但係當我見到哇，原來 Donald Trump 都做埋啲咁污糟邋遢嘅嘢嘅時候，諗哇唔係話好驚啊 ，OK， 即係佢都咁樣做嘅時候，你認為我哋今日香港？仲即我仲可以去信邊個？你明唔明啊？當我以往仲覺得咧唔會嘅，佢哋咧嚇佢哋嗰套監察制度，佢哋咧嗰種對人權嘅尊重，唔會做依啲嘢嘅嚇。 但而家我唔覺得香港政府有內部監察嘅喎。坦白講，即我哋呢個所謂攞人啊，連我哋都係喺政府眼中都係冇著衫嘅喎。大佬，你問下莫乃光，政府過去一年問呢個 Google、問 Facebook 攞資料嘅 case 有幾多宗？喂，大佬係上個立法會講嘅，Google 係即係 Google 俾唔俾就佢哋自己決定。 咁其實係 問佢哋攞資料啊，係 講緊乜嘢咧？原來咧政府咧係問 Google 啦，去攞資料咧就係可以去 access 你個 account 裏邊啲嘢喎。咁你就會問，喂，發生咩事咧？有啲即係如果你真係。之而有一啲啊好即係 skeptical 嘅嘢，我要去查啲咁樣啦 ，OK。但係嗰個 end up 到最後咧 ，Google 提出嗰個方案，即係俾個 response 佢肯同意佢嘅咧，係好似得兩位數字，但係佢係 ask for 百幾個 case。係 啦， 咁即係話，如果依樣嘢你係咁 strong case 係咁成立嘅，就佢根本即係政府就我出 court order。OK， 你一定要交， 係咯， 係咪？咁但係 at the end 咧，原來話唔係喎， 私下聯絡佢啫喎。 啊，你可以咁樣，即係佢唔俾咪算啦。你咁，咁即係話咧，你好似好隨意嘅。喂，攞嚟睇下，你咁樣。 嗱，我哋不厭其煩去講呢個題目咧，亦都真係想啊，即係令到大家最對呢樣嘢嗰個 警 覺性提高。因為中國大陸呢三月開始已經全國準備喺全國推行頭先嗰個嘅行人。闖紅燈數碼辨識系統，大家唔信我，你上去你打深圳交警曝光台，佢直情係有個 website 將嗰啲過馬路嘅人嘅樣、身份證號碼同埋喺邊度闖紅燈咧，係全部公佈嘅係。 呢啲真係咧好過唔靚醜過靚啊！上個禮拜咧，我哋仲喺度嘻嘻哈哈就喺深圳啫，唔驚唔係我。 跟住我一睇到香港一單咁嘅嘢， 仲要係觀塘喺我哋後邊街。 喺後邊嗱，仲有咩咧？就係咧。已經開始做緊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將嗰個嘅大陸啊，將所有嘅數據平台，關於你嘅數據平台對口啊，對口嘅話佢通曬嘅，即係佢影咗你張相嘅話咧，佢個天眼影咗你嘅樣嘅話咧，佢通曬所有平台嘅，知道你乜乜乜。咁而家係咩？法改委上個禮拜出咗個通告，如果你曾經係瞞税、唔交税、遲交税，或者係喺公共交通裏邊搗亂或者唔交罰款嘅咧。是禁止180日之內坐頭等火車，同埋一年之內唔准坐民航。 唔准啊，係啊，唔准 坐民航。 係啊，唔准坐。 喂，大佬，呢個係完全無厘頭嘅。你罰款你可以，我遲交罰款你可以追加我罰款。 係啊。 但係佢而家就用其他嘅嘢嚟懲罰你，個原因咩咧？就話你冇社會信用。呢個社會信用系統。2020年將會全國推行。 其實咧嗱，好有趣嘅，我哋其實一完全唔明嗱，好啦，即係等於我今日咧就警察抄牌 ，OK， 咁唔交啦 ，OK， 唔交咁啊，通常咧就係咩，就即係 double 咁上啦，係咪？ 最終咪攞出 court order 拘捕令咯， 出 court order 啦，就出拘捕令就係因為咧嚇你 累積咗幾多張罰單未交， 俾錢嘅啲咁啦，咁你咪用一個即係法律上嘅要執行嘅行政手段嚟到懲罰我咯。咁但係點解你會唔俾我搭車嘅咧？ 你 唔俾我搭飛機嘅咧？ 因為你冇信用。 嗱，你可以話你而家咧禁止我出境 ，OK？ 我扣留旅遊證 件。找曬啲數先。 係啦，你咧就要找曬啲數先。但係唔係等於話唔准搭飛機、唔准搭火車噶嘛？我完全咧就諗唔到呢啲咩嘢嚟嘅咧？ 佢正正就係用一個咁嘅賞罰體制咧，去令到全中國13億人咧都變成係信民啊 嘛。其實咧，如果當然我哋即係笑笑口咁同你講呢單新聞，好似大家好好笑啊，唔准搭火車，唔准搭飛機嘅，我咪坐的士啦咁。其實才不是，其實真正嘅故仔背後係咩？佢咪可以去控制所謂嘅低端人口，我唔俾你行去邊一度。即係其實咧 ，at the end 我就 lock 死你就喺個位，你基本上係唔可能喺。一個城市去另外一個城市的時候，你可以點？ 嗱，呢個咧我哋叫做鬼佬咧，就稱呼習近平呢一種體制叫做數碼列寧主義 （digital Leninism）， 但我覺得應該修正，其實叫做數碼奴隸主義，係將全國嘅國民咧係倒退翻去封建時代嘅農奴。農奴係咩咧？你哋 mobility 的自由都沒有、嗯、你不可以說我由這個農莊搬去那個農莊， 你知不知道呢， 因為你不是屬於你的，你是屬於你的主人的。 我覺得呢，我們都是呢，不要是即是說說好像維園阿伯那樣。我記得呢，我大概在三個星期之前呢，我就介紹過一本童書，我就說呢、啊、曾幾何時呢，即是有這個母語錄、嗯、是不是、嗯、那我想很快就會有雜語錄出現了。 有啊， Yes， 真是話口未完咧， 都係你 原來已經集語錄出現。 我就希望你成為呢個燈神啦，當然同阿阿尼一樣，估親都錯嘅咁啊好啦。但係結果我哋而家真係 真係 慘啊，估親都中， 正一烏鴉口嚟， 估親都中，就仲烏鴉口嘅比例真係慘，我話俾你聽。咁就嗱，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咧就我哋會繼續留意住呢個社會信用系統嘅發展咧。因為有新的消息，亦都會喺節目裏邊同大家 trace 呢個新聞。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大嘢嚟嘅，呢個係人類文明嘅大倒退嘅開始嚟嘅，真係。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星期六再見，拜拜。 拜拜。